啊，所以古人知道做人应当要遵守伦理道德。现在人这个概念完全没有了。啊，那个时候还要千变其义自见。现在我们万变恐怕都不能见性。啊，怎么办呢？十万变。你要相信古人这个方法是正确的。啊，跟挖井一样。一百尺没有看到水。再往下打。打到一千尺水出来了。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学会放下，要学会不为自己，为别人是真正为自己。啊，这个人蓄意伤害我，我还是要尊敬他，还是要爱护他，还是要帮助他。帮助他行善，不帮助他作恶。啊，他作恶不要放在心上，不闻不问，若无其事。他行善，我们都赞他。啊，我们尽心尽力帮助他，成就他，这就对了。他现在不知道啊，他将来做佛做菩萨他就晓得了。在六道里搞轮回他不知道。永远在迷，愈迷愈深。啊，但是他对我们有帮助。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不能走他的路。啊，走他的路那是轮回路，不能走。我们走阿弥陀佛的路。啊，走极乐世界的路。这就对了。学佛。啊，头一个就是慈悲心。啊，特别是悲心，怜悯人的心。啊，怜悯里面就生出了爱心，爱心就是慈心。啊，没有同情心，没有怜悯心，这个人没有爱心。啊，他虽然讲爱，那是自私自利的爱，不是真的爱心。啊，里面夹杂着名闻利养，名闻利养失掉了，他就不满意了。这一桩事在现前社会处处都能看得到啊，不是假的。那么欲望为什么要离？欲望是轮回的因，你不离开欲望，你就离不开六道轮回。 啊，不管八万四千法门乃至其他宗教，通通要立于你这个法门才走得正啊，不至于走偏，不至于走邪。理是心理，不是思想理。思想理是假的，你心里都还有，要心里没有是真理的。在日常生活当中，饮食不挑剔了是真真理了啊，饮食摄取营养，不贪图美味，啊，没有贪心，啊，贪嗔痴慢疑都没有，啊，穿衣服没有，日常生活起居都能够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真修行人。修行，什么地方都可以修行，什么地方都可以成就，不必挑这里挑那里。啊，只要你不攀缘，只要你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，你的心就是清净的，清净心就生净土。啊，真正的条件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心净则佛土净。啊，离开一切境界修行，是功夫浅的，但是一般修行人必须要经过。啊，在深山，不与社会大众接触的情形。得清净心之后，因为大慈大悲怜悯众生，要给众生做好榜样啊，做出利欲的样子给大家看，大家都在争呢，哎，你不争，不但不争呢，你能够让这些竞争的人感到惭愧，慢慢就觉悟了，这是帮助众生的。如果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，看到别人争，我们也想争，这就错。啊，都退让，啊，我有他没有，能让别人，啊，这个东西我迫切需要的，他也需要，我让给他，这是真正爱他了，真正利益他了，事上利益他了， 理上第一自己，自己境界提升了，善根福德了，是这样养成的。要真干呢，啊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修，去磨练，把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统统磨掉，啊，经里面这些道理啊，自然它就现前了。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这个人的存心都是为别人，没有为自己的，这利欲了。如果做这些好事，把自己的利益考量在里面，不过分，好事。啊，能够做到一半为自己，一半为别人。勉强算及格。怎么说勉强呢？他造的这个业平平，来生想得人生不容易，一定要为别人多一点，为自己少一点，来生能得人生。啊，如果百分之百都是为别人，没有考量到自己，这个人来生呢，一定得天神。啊，他升天去了。为自己确实是害自己，害自己什么？来生我升天的品位低，啊，完全不为自己，为别人，来生升天的地位高。如果忘我了，不但不为自己，对我毫无牵挂了，那这个人不在于解。为什么？他立欲了，他得正念，正念是无念，是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，这叫正念。啊，正念前的是清净，正念深的是平等，正念达到最高峰呢，那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是觉，这个字代表。啊，一定要离欲。佛教给我们，离欲最深。第一殊胜，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，要真干啊！地狱真的人快乐，身心安稳呐、啊。每天以求生极乐世界 为目标，没有其他愿望啊。恶缘尽量避开，善缘可以随喜啊。随喜是什么意思？也全心全力帮助他，帮助完了不要放在心上，这叫随喜。帮助完了放在心上，你今天造了很多善业，果报在三千多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问题在这里啊，不放在心上的时候，他对我念佛往生没有干涉，没有干扰，这就好事。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交错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从早到晚呢，从来没离开过。这些东西越严重，六道轮回出不去。所以佛在此地真是慈悲到基础，教我们要而立欲，什么欲望都要放下。那么做好事呢，为人呢，为人如果还有人不喜欢的话，也要放下。不放下，不就有障碍了？那就有烦恼啊，烦恼就是业，而且是不善的业。啊，胡斌呢，他造不善业，我也造不善业，大家一起堕落。啊，不如让他，他造他的业，我造我的业，我的业就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念不忘，念思在此。我只有一条路，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个目标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其他的都不是我的事情，统统放下。身体随缘啊，随缘度日啊，就最自在了。啊，遇到缘呢，可以随喜。随喜就是说不执着，一定要相信，生死有命，富贵有天。啊，真正能相信这两句话的人，心是定的。不求长生，也不求赶快死，都不求，没有求的念头，一切顺其自然。回一天干什么事？你一天佛了，这一天没白过啊！啊，活这一天呢，没有念佛，那就大错特错了，这一天白活了。啊，弥陀弟子哪有不念弥陀的道理？啊，净宗首先教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在阿弥陀佛教导之下，你一生当中决定证得究竟圆满的大般涅槃。大般涅槃就是明心见性，见心成佛啊，他还不是普通的涅槃， 真正究竟圆满。啊，这是无上的正道。净宗这个原理，佛在观经上给我们说了两句话：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啊，是心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佛不是从外来的，你本来是佛，一定要知道。啊，那么我们的事业是什么？就是念佛求生净土，每一天念佛拜佛听经，这是我们的事业。啊，经要不要听呢？对于极乐世界跟娑婆世界还有疑惑，信心愿心还不坚定，要听经，要读经。如果信心愿心坚定了，不要听经了，一向转念。啊，古大德有所谓：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号。一个比一个殊胜。为什么？越简单越好。深深全是阿弥陀佛，因为经上讲至持名号，那个名号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。啊，南无不是名号，南无是恭敬的意思，是礼拜的意思，是皈依的意思。自己真正要求往生极乐世界，这些客气话，那么是客气话，可以不讲。学这些阿公阿婆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啊，一天到晚就是一串念珠，一句佛号。除了这一句佛号之外，什么都不说，别人问的事情回答就是阿弥陀佛。好像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，他不会说话，他什么也不懂。他到世间来就是表演念阿弥陀佛的，真正念佛人。万缘真放得下了，彻底放下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少说一句话，多念一声佛。啊，别人赞叹我回报我，我通通是阿弥陀佛。不要放在心上，也不要放在口上。转念佛，其他都别干了。我们要真想着阿弥陀佛，真盼着阿弥陀佛， 云科念了三天呢，他就来接引了。我念了三十天，佛为什么还不来啊？佛很清楚啊，你心不是真的，他要真的也来了，佛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，你再等几年好了。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呢，我们的心不真不诚，假的啊，所以佛不来，他来就把你吓到了啊，来了这要死了啊，那还有好多事情没有料理啊，怎么办呢？真正下定决心没事，一切事情自由别人料理，随他去吧啊，根本不闻不问了，这就对了啊，也要无需要交代啊，真正想交代嘛，写一份遗嘱，然后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这才行啊。将军乡的老太太连遗嘱都没有，一句话都没有啊，走得这么干净利落。我们的正业就是深信切愿老实念佛啊，弥陀弟子的正业我们希望自己能完成，也希望自己的父母祖宗都能完成。啊，自己念佛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，这叫大孝，有能力帮助历代祖宗往生，有这个能力啊。那不能往生的，我没有这个能力，那就没有效果了。在念佛人，正念就是念佛，除念佛之外没有杂念，这才叫正念啊！念佛只念阿弥陀佛，不夹杂其他的佛啊！一定知道一佛即是一切佛，佛佛道同，又何况阿弥陀这三个字是一切佛的总号啊，常念阿弥陀佛就是正念，阿弥陀佛忘掉了，起别的念头了，那叫邪念，那就错了啊。希望每天从早到晚正念多，妄念少，邪念少，这样的人才真正的有把握往生。啊，佛说观音呢，说出这么多方法，真正能让六道众生成就的，还是持名念佛这个方法最实用， 以这个方法念佛成就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啊！修观想观相念佛的时候，这2000年来了不多啊，成就的好像只有几个人。这是念佛人不能不知道的，相观成了还要把它舍掉。为什么？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相，观成功很难，观成之后想把它舍掉也很难。不如这句佛号，佛号念成功了容易，舍也容易。那么我们真学佛，真想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看看这个人生太苦了，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啊！真要想往生，那这三个根不能没有，这三个根要不讲不学，那个佛号怕念不好。佛号如果真念好了，这个东西不学都在其中，你全都会了，没有学都会了。什么道理？因为你心好。啊，统统包括在里头。你不会骗人，你不会占人便宜，你不会伤害人，它自然的。啊，有没有受过戒？没有。有没有学过？没有。但是通通你都做到了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没有榜样。也没有人教你。啊，你不懂不知道。啊，起心动念都跟性德相违背，这在现在的社会是正常的。啊，定是什么？就是心地清净，妄念少，杂念少，欲望少，心就定了。啊，常常想到要增，心定不下来，没有定就绝对没有智慧，心里面起心动念是烦恼，不是智慧。啊，没有欲望的人，心地清净的人有智慧。古人提出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。不是念个十遍二十遍就可以了，没用处。啊，念几十遍一两百遍一般都可以背诵了，管不管用？不管用。目的不是记诵，目的是要开悟，开悟是要念到心清净，把妄想杂念都念掉了，用念书的方法啊，妄想杂念统统念掉了，清净心现前，这叫三昧。还要继续不断再念啊，再念到一定的程度，智慧开，目的达到，智慧开了，烦恼就不见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心地清净，生智慧；心地不清净，才生烦恼。啊，心里头有妄想，有杂念， 有分别有执着，他怎么会清净？啊，中国古人念书，用念书的方法来清理心里的这些螺丝。啊，佛教用这个方法来修定，意思完全相同。但是儒家的标准低，这小智慧就很满足了。佛法不是的，佛法深，佛法要得大智慧，要大彻大悟才算数啊！没有到大彻大悟，这功夫不能放弃，不能改变啊！一定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！改变等于是重新再来。啊，那个损失很大。啊，这个道理搞不清楚。老人叫我们读书，啊，父母叫我们，老师叫我们，我们不服气，因为我们不知道目的。啊，说开悟。不晓得开悟是什么，也不相信有开悟，啊，所以真正开悟的人都到二三十岁，他懂得了啊，他知道老人教他这套方法用意何在，目的何在，他知道。啊，目的并不是叫你多念，念的遍数越多越好，这只是方法技巧。啊，不是目的。目的是把烦恼念掉。清净心念出来，啊，清净心念出来之后，再把自性念出来，明心见性，啊，到这个地方才算数。佛教兴起在印度，现在印度没有佛法。啊，佛法的中心在中国。现在中国有没有佛法呢？大家自己细心去观察，信解行证，不要观察别人，先观察自己。然后就知道了。我们信不信呢？不信呢。为什么不行？佛是什么没搞清楚，怎么会相信？啊，教是什么也没搞清楚，偶尔听个一堂两堂，阿赖耶识也种个种子，不知道哪一天这个种子才发芽，才起作用。 啊，这就是念佛人多，往生人少的原因。我们问自己，自己幸亏有这么长的寿命啊，得来真不容易啊。啊，我们学习经教五六十年才真正明白，一般人没有这么长的寿命就走了，还没搞清楚就走了，真可惜。啊，一定要锲而不舍。念兹在兹，时时刻刻不离经教啊。远离经教，我们就走上了魔道，不知不觉。走上魔道去了。啊，你要问什么原因，我常讲，你没放下。那怎么知道没放下呢？赞叹你，你会欢喜。啊，骂你几声，你会生气，这就是没放下好了。很显然的，你会随着境界转了，随着境界转的是凡夫啊，不随境界转，这修行人有的功夫了，功夫在正上，不但不受境界转，还能转境界。楞严经上说得好，若能转境则同如来。哎，你不被境界转，而能转境界，你跟如来就差不多了。念头的力量太伟大了。啊，可以转变物质。那我们人身体是物质，我们身体不好，要不要看医生治病？不需要，念头转过来病就好了。有真转过来的，我们也真看到的，看，但是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。啊，自己的病还是转不了，没信心呢。啊，现代这些科学家发现这个秘密，要取得很多的证据，证明这一句话是真的，才会有人相信。所以在收集资料啊，收集真正有信心的人，把物质环境改变了啊，收集了也不少。他们第一个对象就是生病的人。啊，在医院里头，医院里已经宣布不能治疗了，等于说宣判他的死刑。啊，存活的期间只有一两个月了，叫他家人带回去。啊，这个里面 就有一部分是宗教信徒，这被科学家看上了。这些宗教信徒啊，癌症到末期了，医生再不愿意医治了，晓得自己寿命快到了啊，于是天天祈祷，真诚心祈祷。他忘了自己，也忘了病痛，他也不管病好不好，与他不相干了，一心一意祈祷上帝来带他到天堂去啊。学佛的人一心祈祷，求生净土啊，只要他能把身体忘掉，秘诀在此地。还要想着身体不行，你的念力还没有集中，你还想着身体，身体不想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想上帝，只想天堂啊！念佛的人只想阿弥陀佛，只想极乐世界啊！这个地方身心世界统统不管了，这念力就集中了，集中它就产生效果啊！你身体里面带着病毒的细胞自自然然就恢复正常，这一恢复正常的时候什么病都没有了啊。常常想着身体很糟糕啊，你转不过来呀，能不能把这个念头忘掉，把身体忘掉，把世界忘掉啊，把一切万事万物忘掉，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，只有求生净土这一条道路，其他的没有了，你的感应很快就现前啊。他们一般病人大概在一个月两个月就现前了啊，那么再到医院去检查了，这病好了，病毒的细胞一个都没有了啊，医生认为这是奇迹，没有理由解释啊。科学家告诉我，念头转变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佛在经上讲了几千年，没人相信，我们自己对自己不相信，这是苦难啊，这是这一生不能成就啊！啊，想的太多了。啊，还有人说我念头就是不能集中，我的业障太重了，别人能做得到我做不到，对自己失去信心啊，这个是没法子救了啊，到最后医疗也救不了你，医药也救不了你啊，那就是命中注定的了，跟着命运走了啊，随着业力还是去搞轮回啊。我们一生经历的所造的这些业，有善有恶，有善中带恶，恶中带善，无量差别啊，个个都有报因果报应，丝毫不爽啊！ 我们要走哪一条路？真正为自己想，为自己无量无边的利益着想，要放弃六道轮回啊！六道轮回里头苦海无边呐、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！啊，每一天还不断的跟一切众生结缘，无论是善是恶啊，恶不会变成善，善会变成恶。这些道理必须冷眼静观，你才能把它看清楚看明白啊，不再干这些傻事了啊。人活在这个世间为什么这么苦？总的原因呢，就是一个字，欲。人要把欲望放下，就没有苦了。啊，有欲望得不到苦，得到之后放不下更苦。啊，这个字是祸害之根啊。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。清净心里头也没有这个东西啊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这叫心德啊！如来智慧德相没有欲这个东西啊，欲是总的名词，细分贪嗔痴慢疑都是欲啊，尤其后头两个字，傲慢跟怀疑。这是最大的毛病啊，是三毒的根本人有傲慢，这个人不会有成就啊，不是持戒能离之佛教给我们这个方法，不是多给别人好，为什么心里头没有挂碍？啊，有挂碍就有烦恼。啊，供养多了，挂碍啊！啊，布施给大众就没有了。你要懂得这个道理，你才晓得怎么个做法。 跟大众的缘结得越多越好，越深越好。啊，不逼自己享受，自己生活苦一点好。我们怎样苦修，跟佛比还差很远。佛是每一天圆门透波，这我们没干过。啊，吃饭是修行，穿衣是修行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通通是修行。你修的是善行，是恶行，是净行，是染行。是出世行还是世间行？都要知道啊，这里才能明了修净土人的心啊。他心里有没有这东西？没有，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，每一天念的只有这一部无量寿经，除这个之外他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六根见到六尘境界，在这个里去练，练不生贪心，不生嗔恚，不生愚痴，这叫真修行。啊，见色闻声，六根得六尘。只知道念阿弥陀佛，决定求极乐世界。这个世间一切都可以随缘，没有丝毫之处啊，通通能放得下，这真念佛人。啊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，要离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要把这五大类烦恼断掉，不接触外头境界，断不了。啊，在境界当中就是磨练者。啊，在这个里头确确实实没有分别，没执着，就真不执着啊，真不动心呐、啊，没有见到不动心呐、啊，假的靠不住啊。真摆在你面前不动心，这叫真不动心，如如不动。用禅宗的一句话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禅宗要觉，我们提起佛号就是觉，念头才起，什么念头？贪嗔痴慢疑的念头。才动，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。啊，不让这个烦恼念头相续， 第二念就换成阿弥陀佛了。你要这个样子用功，你会很快成就。啊，决定不随烦恼去。啊，一定要跟定阿弥陀佛，决定不能换题目。